Publicitario. Entérate primero. La mañana en noticias. Ahora 6:49 minutos, 26 grados, una décima la temperatura en Buenos Aires, la sensación térmica 27 grados, 4 décimas, 69% de humedad y está lloviendo. El tiempo. Este es el pronóstico para la zona sur del país. Está vigente una alerta por vientos intensos del oeste de entre 60 y 90 kilómetros por hora con ráfagas para la zona cordillerana del norte de Neuquén. Para el norte de la Patagonia se pronostica nubosidad variable, probabilidad de chaparrones y tormentas y vientos fuertes del noroeste cambiando al oeste con ráfagas. Las temperaturas mínimas irán de 8 a 16 grados, las máximas de 18 a 34. En la Patagonia sur, habrá cielo algo parcialmente nublado, vientos regulares de direcciones variables cambiando al noroeste con ráfagas y probabilidad de lluvias y chaparrones. Las temperaturas mínimas oscilarán entre 1 y 9 grados, las máximas entre 12 y 22. Para las Islas Malvinas, el disipa cielo parcialmente nublado, vientos fuertes del oeste con ráfagas y probabilidad de lluvias y chaparrones hacia la tarde o noche, mínima 4 grados, máxima 11. En la base de Marambio, de la Antártida Argentina, habrá nubosidad variable. RAE, radiodiffusion argentine vers l'extérieur. Radiodifusión Argentina al exterior. Der Auslandsdienst der staatlichen argentinischen Rundfunk. Exterior. RAE, the international service of the Argentine Radio. Radio Difusión Argentina al exterior. RAE, Radiodifusión Argentina al Estero. Difusão Argentina para o exterior. Thank you. motivo de comenzar un nuevo día de transmisión de RAE, Radiodifusión Argentina al Exterior, se ha difundido el himno nacional en versión del grupo vocal Opus 4 y el coro argentino. Radiodifusión Argentina al Exterior. Salut les amis, vous écoutez RAE, Radiodifusión Argentina vers l'extérieur. Hello friends, this is RAE, the international service of the Argentine Radio. Der Auslandsdienst vom offiziellen argentinischen Rundfunk. Hallo, amigos. Aqui, a RAE, Rádio Difusão Argentina para o Exterior. Ciao, amici. Questa è la RAE, Radio Difusione Argentina all'estero.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أصدقائنا المستمعين. هنا راي RAE راديو ديفوزيون أرجنتينا للخارج. راديو الأرجنتين الوطني عبر البحار. こちらは RAE アルゼンチン海外向け放送局です。 Siempre Argentina, Huayu Guangbo, yo Silina Juche, Siempre Argentina, Gong Gong, Zuibai Guangbo Dientai.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本节目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这个节目每天播出的时间是阿根廷时间早晨7点，世界标准时10点，第二天凌晨4点重播，频率是6060153次5千赫，并邀请您在网上收听。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气温是-25.9摄氏度。听众朋友们，距离阿根廷中部城市科尔多瓦以南190公里的帕索比耶霍镇，17日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只不知来源的孟加拉虎惊现巢室，为防不测，居民们合力将其射杀。这只明显不属于阿根廷本土的孟加拉虎突然出现在帕索比耶霍镇，引起了居民的极大恐慌。在多次诱捕活捉努力失败之后呢，小镇居民用猎枪将其射杀。帕索比耶霍镇居民说，这只成年的孟加拉虎个头很大，估计有200公斤重，当时呢显得非常的紧张不安，随时可能袭击人。镇长路易斯·安德拉德说，这只猫科动物的指甲被修剪过，显然之前被人撕咬。安德拉德说，镇里并没有发现有人在家中饲养这种大型的猛兽，但是在距离该镇不远的索托镇曾经到过一个马戏团。这个镇子呢每年都会举行年花节，并邀请马戏团演出，不过马戏团的人说他们从来没有养过什么老虎。接下来请您欣赏一首歌曲，名字是《Samba para no morir》，三八为了不去死亡。这首歌曲呢是由罗山纳萨拉瓦哈为您演唱的。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三八为了不死亡，三八巴拉诺摩利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莎娜巴拉瓦哈里为您演唱的。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南极洲、澳洲，短波频率团结六大洲 ，RAI。阿根廷政府表示，其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足。阿根廷政府首席内阁部长卡提塔尼奇在1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根廷目前金融系统流动性较强，并具有偿付能力。他同时认为，阿根廷国内兑换市场是自由的，通过央行进行的代币兑换是现存唯一的外汇交易方式。报道说，卡提塔尼奇抱怨没有人承认公共领域已经摆脱之前的负债状态，甚至有了库存的资金，银行的呆坏贷率也较以前更低。富华科技2000万美元阿根廷电厂生产牲畜电子耳标。无锡市福华科技有限公司已经与阿根廷政府签约，将与阿方合作电厂生产畜牧电子耳标，预期投资达2000万美元。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卡皮达尼奇此前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也证实了这个消息。据福华科技透露，将在阿根廷生产的是 T002和 T003这两种分别用于牛和猪的动物电子耳标，采用低频技术。电子耳标是一种专为动物养殖、屠宰管理设计的电子时标，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畜牧业发达国家广泛使用。科技将出口电子耳标自动化生产线至阿根廷设立工厂，完成产品的激光砝码和成品包装两项工序。该公司透露，阿根廷农业部长在去到中国参加展会时得到了该公司的信息，随后主动与福华取得联系。在中国生产低频电子耳标的公司不多，国内还没有大规模推广这项技术，能够前往阿根廷是很好的机会。阿根廷畜牧业拥有巨大的市场规模，阿根廷是传统的粮食业国家，是全球重要的粮食肉类生产和出口国家，也是世界上牛肉质量最好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农业部调查报告，目前阿根廷牛的纯栏数约为5500万头，屠宰量为1300万头。福华科技成立于2002年，十多年来专注于农业物联网技术和研发，是亚太区领先的感知动物物联网产品供应商，致力于为动物追踪、畜牧业信息化、食品安全和溯源等应用领域提供基于无线传感网络等物联网技术的解决方案。接下来请您欣赏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是呢《A la Abuela Emilia》，艾米莉亚祖母。这首歌曲是由 Teresa Parodi 为您演唱的。Thank you.

总会、阿根廷商会，第二夜晚分别在台湾街、前湾餐厅及老佛爷茶艺馆、高台103楼、里边会及新春节义活动。中华民国驻阿根廷代表处侨务组长张永刚、代表大使李世民应邀参加。出席的侨领包括。